好，这一堂我们一起来看这个预言的一个子分类，就是灾难文学。那灾难文学呢，在启示录当中是非常普遍的哈。首先呢，灾难文学确实很复杂，所以呢，我们需要先给它一个定义。记载上帝启示的高度象征性的文学，灾难文学是一种记载上帝启示的高度象征性的文学。这些启示通常是透过上帝向个人揭露信息，由人领受。它的要素哈，第一，上帝向人揭露信息；第二，由人领受；第三，讲述自然界、灵界和超自然界现实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他们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影响。我再说一遍哈，灾难文学是记载上帝启示的高度象征性的文学，它非常的高度象征性。但这些的启示呢，通常是透过上帝向个人揭示或披露，由人领受了之后，讲述物质界、灵界和超然界现实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他们对过去、现在、未来的影响冲击。这就是灾难文学哈。好，我来慢慢说。首先，灾难文学是高度象征性的，这一点很有意思哈。广义上来讲呢，一个象征就是指向了本身以外的，就是本身以外的某样事物的记号或者表象，来透过这个事物的记号表象来表达背后的意义，这就是象征嘛，对吧？比如说国旗是一个国家的象征，国旗只是一个事物，只是一面布，对吧？但是它能表达背后的意义。比如说十字架是救赎的象征，十字架如果只是看它的物质的话，它就是两根木头，但是在基督信仰当中，它象征着核心的救赎的意义，对吧？这就是象征的作用。那启示录举个例子，一章二十节，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你看奥秘是什么意思？七星和七个金灯台是不是表面的记号和表象，对吧？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哎，这就是它背后的意义。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这就是它背后的意义。你看哈，灯台它只是表面的事物的一个事物，一个标记，但是它背后的意思是教会，这就是象征。所以在这节经文的上下文当中呢，约翰领受了一个关于基督的意象，在这个意象当中呢，对基督画面的描述全部都是高度象征的，右手拿七星，在七灯台中间行走。那既然星和灯台都是象征性的，那么它就代表的是耶稣基督掌管教会的使者，也在教会中间来行走。所以呢，我们去读启示录的时候，有一个诀窍可以帮助我们分辨其中一些合理化的象征。就是首先我们要认清启示录里有许许多多的象征在旧约里已经出现过了，这个很合理，对吧？特别是在但以理书、以西结书和撒加利亚书。因此上帝已经为他的百姓提供了象征的语言体系，就是象征它是有它自己的语言体系的，什么东西象征什么它是固定的，它不是乱象征乱攀扯的。而约翰呢，在这个象征的语言体系当中随意的加以引用，对不对？因为在旧约整个象征体系已经很庞大了，约翰在这个体系当中来拿过来引用，这是首先我们要注意的。其次我们也要注意的，就是他在叙述当中直接明朗的经文，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可以依照他给予我们的那一个叙事哈，福音书啦、书信啦， 那个教义来解释启示录里的意象和象征物。就是启示录里比较难懂的经文是可以用直接明朗的经文来加以解释的，加以解释。比如说有的时候启示录甚至自己都给了自己那个象征性的经文做了解经，对不对？比如说他说那大红龙，那古蛇就是撒旦，就是迷惑人心的，对吧？他就自己做了解经了。比如说他说那七个金灯台就是七间教会，就他自己做了解经了，那就比较好办了，对吧？第三，我们也要记住启示录里的话语，就是我上节课也提到了哈，绝对是当时的人能听懂的，不是天书，不是像听天书一样，就他能听懂那个话语体系也是可以明白的。所以启示录的话语请注意，象征不是代码，不是密码本，启示录不是一本密码本，说你得找到它的密码才能破解，它不是一个破解的过程，它是一个连环画，它是一个更清晰的一个表述啊。如果它是一个密码本的话，那你启示录对于初代教会的人来讲它是无法理解的，对吧？但是他们是有法理解的。我们要认清一个事实，就是启示录实际上首先不是写给我们这些21世纪的信徒的，首先是写给第1世纪的信徒的。所以21世纪的信徒要了解启示录，得把我们回到第1世纪的信徒的历史文化盟约情景的那个场景当中，借着那个场景去理解，不能用21世纪的文化观念去理解，对不对啊？所以呢，对于第1世纪的信徒是能理解的，那我们就只能按照第1世纪的信徒理解他的方式去理解，我们才能够更好的把握这个启示录传递信息的方式。所以说的这个是象征，对吧？启示录的灾难文学他就经常用到了象征，有些象征它是描述性的，就是他先描述这个画面，作者会根据他所描述的画面来表达。举个例子，请注意哈，圣经描述画面的时候，连描述性的象征的画面都不是随意描述的，他连描述性的画面都是有这个旧约的依据的。举个例子，但以理书7章4节，但以理记载了一个异象，就有一头兽像狮子，有鹰的翅膀。哎，狮子的样貌和翅膀性的描述都是描述性的，对吧？就传达了这个兽的外表，描述它的外表。但这个描述性的象征呢，就用过这个画面来象征它背后的意义。那狮子意味着，象征着这个兽大有能力，有能力，有权柄。翅膀可能在当时是跟巴比伦连在一起，因为在巴比伦的文学艺术当中常常对就是带翅膀，对吧？那这头兽很明显的对当时的人来讲并不难理解它，对不对啊？就好像一个有权柄的巴比伦帝国一样，对吧？所以呢，象征可以用来说明一个要点。比如说约珥书的2章25节，那上帝把入侵的军队描述成蝗虫，对吧？但是蝗虫军队看起来不像蝗虫，但是他们表现的像蝗虫，意味着什么？密密麻麻，浩浩荡荡，吞噬掉一切可吞噬的东西。他就取了其中的一个要点，你千万不要说啊，军队就是蝗虫。如果他没有取其他的要点，他就取了其中的一个要素，密密麻麻，浩浩荡荡，吞噬一切可吞噬的这个要点。如果你说军队只是蝗虫的话，我一脚就踩死了。他并不取这个要点，所以在象征的这个画面当中的时候，你一定要抓住作者的这个意图，作者的重点，你不能跑偏了。你跑偏，你就无法理解了，对吧？啊，你只有不跑偏，你才能够理解它。 所以呢，圣经还使用传统上代表的事物和观念来做这个象征哈。比如说在一章的十到二十节描述耶稣基督的画面的时候，这是一个高度象征性的画面，对吧？但是这些的画面全部都跟传统的旧约的那个的意象是结合在一起的。他描述耶稣的样子，身穿长袍，束了金腰带，脸好像太阳发光，头发白色，眼睛火焰，脚脚好像光明的铜，声音是重水的声音， 口中两刃的利剑，手拿七星，站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这些细节呢我不细讲了哈，但是因为我们曾经讲过了，但是这些细节每一样都能让人联想起旧约圣经当中很多的象征的意象。比如说他的头发白衣和头发面貌发光，绝对可以让人想起但以理书七章九节对上帝的描写。你仔细去看但以理书七章九节对那个亘古常在者的描写，几乎就是大同小异的同样的画面，对吧？然后灯台绝对可以让人想起会幕和圣殿当中的金灯台啊，因为当年的灯台表明上帝光照他的百姓，那现在耶稣与他的百姓同在，就好像旧约的时候上帝在圣殿当中与他们同在一样，对不对？那星呢，星在旧约能够让人想起对君王和领袖的描述，对吧？那在民数记在以赛亚书都这样来用法，上帝掌管着这些教会的使者和领袖。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呢，虽然罗马威胁着教会的命运，但是呢这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却掌管着教会的命运，对不对？所以这些的意象表明耶稣基督是亘古常在者，耶稣基督是大君王，耶稣基督与他的教会同在，耶稣基督掌管着教会的命运，而不是罗马帝国是大君王，而不是罗马帝国与他们同在，而不是罗马帝国掌管着。你看哈，这个意象其实对当时的人来讲是大有安慰的，是大有冲击和刺激的啊。所以灾难文学呢，还是要讲回灾难文学，灾难文学包含了现代读者很难理解的象征和意象。为什么很难理解？因为我们常常不在那个场景当中。那约翰的原本的读者在面对启示录大部分意象的时候绝对不糊涂，就是很清晰，他们来源于旧约的典故，旧约的文化，来源于他们周围熟悉的那个世界的用法，对吧？那象征的目的请注意，不是为了让初代教会约翰的读者更糊涂，象征的目的是为了让初代教会的读者更大有说服力，更令人难忘的方式向他们传递真理，更鲜活具体的方式传递真理。这就是灾难文学的第一个特点啊，就是一定是更鲜活更具体的更真实的使用当时他们理解的语言。就是灾难文学的第一个特点是高度象征性的，并且有来自旧约的典故，它可理解的。灾难文学的第二个特点，它记载了上帝的启示。请注意，圣经启示灾难文学本身这种方式也是圣灵亲自默示而来的，对不对？我们得承认哈，连灾难文学的文体本身都是圣灵默示的一种方式。因为上帝赐给他百姓无谬无误的完全可靠的神圣话语，而灾难文学这个题材本身就是其中的一种默示的方式，就它记录了上帝亲自通过画面的方式向人类作者约翰传达真实的信息，对吧？所以在这个点上来讲，它记载的是上帝的启示，而灾难文学是启示的方式之一，就好像书信是启示的方式之一一样，就默示哦，抱歉，是默示的方式之一啊，启示跟默示是不一样的哈，默示是把启示这个书写成文字的方式，对吧？而书写成文字的方式就有不同，有诗歌的方式， 有记述历史的方式，也有预言灾难文学的方式，就是上帝漠视的方式之一，对吧？所以灾难文学不是作者绞尽脑汁天马行空的自我想象，哎，我来文学手法很丰富，我绞尽脑汁来天马行空想象，这个不是的，它不是人类作者自的发明，请注意，它不是人类作者的发明，正好相反，它是上帝给他百姓传递真理的使用的方式，就末世的方式。所以启示出他对整个受造界的那个旨意哈。所以灾难文学的第二个特点，你一定知道，连灾难文学的文体本身都是上帝末世的方式，对吧？第三，灾难文学当中的启示，这是一个特点了哈，这个特点很重要，通常都是上帝向个人披露的，向一个个人发出的。哎，我们看启示录第一章的一开始的时候，你就看见了这一点，对吧？第一章的一到三节，你看哈，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上帝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你发现没有，这个启示是什么？这个启示的来源是上帝，对不对？上帝把这个启示赐给谁呢？首先上帝把这个启示赐给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这个启示的源头，然后耶稣基督把这个事指示他的众仆人，就是领受启示的对象是众仆人，但是耶稣基督把这个启示给众仆人的过程当中，中间有一个媒介，就是差遣使者晓谕约翰，让约翰把这个启示给写下来，对不对？这是他的逻辑哈。所以呢，这个启示是上帝向着个人披露的。你有没有发现灾难文学或者预言呢，通常非常具有个人化，对不对？所以这个启示预言本身的意思就是揭露、揭示和披露的意思。所以圣经灾难文学的核心就是上帝向上帝的百姓揭露他自己的计划，而这个计划要借着一个使者，这里就是约翰，对吧？让他的百姓能够明白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背后真正的含义，使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不至于失望或者绝望，而是大有安慰。所以灾难文学当中所启示的灾难的信息通常是单独披露给个人的。你看先知也有这个特点，对吧？先知得到异梦，就他一个人做这个梦，对吧？先知听到声音，先知看见异象，天使来见他等等，这些全都是个人性的，对吧？这些经历似乎让他们成为一个中间的使者、传达者，对吧？好，但是呢，这是在个人的场景当中发生的，所以呢，通常先知就作为信使和使者，把他的启示传递给百姓。那通过个人发生，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奥秘感，对不对？奥秘感就出来了。所以灾难文学也好，预言也好，它常常就有一种奥秘感。第四，灾难文学的第四个特征就是它讲述物质界、灵界和超然界之间的相互的作用。我再说一遍哈，这一点很重要，是灾难文学的特点。它讲述物质界、灵界和超然界现实之间的相互作用。我解释一下，物质界这个词就指的是我们现今生活的这个可见可摸的这个宇宙，对吧？它包含上帝所创造的所有的受造物，就是这个可见可摸的物质的世界。灵界呢，请注意，灵界是真实存在的哈。灵界就是指的这个物质界以外的那个世界，由灵体组成，比如说天使和魔鬼所居住的就是灵界，对不对？这个很明显。最后超然界呢， 超然界指的是在自然之上，或者是物质界之上，灵界之上，上帝和他特别的作为掌管着这一切，就超然，上帝掌管着这一切的。但是请注意，这三个它不是完全割裂的，它是互相之间是有互动的，是有互动的。上帝超然的对物质界和灵界行使着掌管的权柄，对不对？灵界领域当中的天使和魔鬼也会影响着物质界当中所发生的事情，对不对？请注意，灵界有没有影响这个可见的物质界？有，魔鬼试探我们去犯罪，引诱我们犯罪，这就是一个影响呀。天使保护我们，守护我们，这也是一个影响呀。按照圣经的记载哈，甚至天使和魔鬼都的影响是会影响国际秩序的，对不对？你千万不要仅仅以为说国际秩序只是哎呀哪个总统上台，哪个主席下台的，就仅仅只是这个啊，俄乌战争啦，国际地缘的关系啦，这个是跟灵界之间有互动的哈。这一点上我们接受起来应该不难吧？这个是绝对是不难的哈，因为我们是相信超自然的事情的。如果我们仅仅按照选票或者说个人魅力来理解国际秩序，仅仅按照这些来理解国际秩序的话，这个就太世俗了啊！这些是上帝在掌管着，上帝也使用灵界的，也在互相影响着的啊。所以贯穿整个旧约圣经，我们会看见影响世界和历史的灵界的力量是真实存在的。比如说列王记下第六章，以利沙被亚兰王追杀，最终亚兰王追上了以利沙，把他包围了，对吧？大军压境，这个时候以利沙的仆人就很害怕呀。那六章十五节到十七节就记载了这个事儿，仆人就对以利沙说，仆人对神人说，哀哉我主啊，我们怎样行才好呢？神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以利沙就祷告说，耶和华啊，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于是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哎，这个是灵界真实的事儿，对不对？灵界真实的事就是满山的火车火马，就是天使的军队来护卫着以利沙。但是呢，物质界所看见的是什么？就是亚兰的军队围城嘛，对吧？所以呢，你知道灾难的启示文学在讲述说这中间它是互相互动的。所以呢，你去读先知书的时候，你去读启示录的时候，启示录就更明显这个互动了，对吧？天使接应吹号吹碗，这是灵界发生的事儿，对吧？那物质界发生的事儿是什么？战争、灾难、饥荒、瘟疫、地震等等，这是物质界发生的事儿，对吧？但是他们真物质界所发生的事儿是有灵界的那个原因的，对不对？但是无论怎么样，是上帝掌管的灵界和物质界，对吧？他们之间是有互动的。好，回到启示录，启示录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请注意哈，我再说，启示录是以这样的方式，一次又一次的使读者的注意力去关注我们肉眼不可见的那个领域，关注上帝正在使用灵界的力量来插手物质界的事情。这不就是信心的表达吗？如果我们只看眼见的，只看眼前的，你不关注上帝掌管的这一切的话，那你就没信心了，你就绝望了，对吧？但启示录一次一次的这种的互动的模式，天使吹号，羔羊接应，天使切碗等等，这些的事情的发生，深刻的影响着地上的事情，那就是让我们来仰望这个天上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呢，有个神学家这样说，天使和魔鬼对于发生在我们生活中的事儿都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我们所居住的这个世界是被上帝掌管的，那它的动向是按照上帝的计划来实施的，对吧？虽然眼睛看不见，但我们必须相信灵界的受造物首先是真实存在的，这个是我们相信的，对吧？ 真实存在。我们思想天使和魔鬼的行动的时候，其实我们通常是按照我们自身的生活的方式来思想的。当然这个是真实的哈，就是圣经也这样说，无可置疑，天使和魔鬼其实不是坐在那里不动的，天使在活动，魔鬼在活动，对不对？魔鬼好像什么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啊。那这个是真实的哈，这个绝对是真实的，虽然你肉眼看不见，它是灵界真实发生的事儿，对不对啊？所以呢，不管是天使还是魔鬼，上帝都分派他们管辖一个一个的领域，这个也是真实的哈。天使和魔鬼他不是说万全能的哈，他不是说什么都管的，这个应该好理解。天使和魔鬼都被上帝分派是管辖了不同的领域，因此上帝掌管着这一切，甚至天使和魔鬼也被分派管辖不同的国家，不同的领域，这个也是真实的啊。比如在诗篇82篇那里说到，耶和华在有权力者的会中，有诸神与他在一起，而这些魔鬼天使超自然界的生物就是负责管辖不同的领域的，而这些天使魔鬼的活动也掌管着世界的可见的一些事情的运作。好 OK， 这一点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玄，对不对啊？但是这个玄其实并没有超出圣经的圣经哈，它是很符合圣经的，对吧？好，这就是灾难文学的第四个特点。灾难文学最后第五个特点，它描述了物质界、灵界、自然、超然界对过去、现在、将来的冲击。灾难文学常常聚焦于历史的进程，它解释了自然界、灵界和超然界对我们的世界是怎么冲击的，它怎么影响着我们，怎么影响着将来。所以呢，在灾难文学当中呢，你需要把整个历史看作是一个宏大的故事，创造的作为，堕落的开始，基督救赎的故事。那灾难文学呢，就是从这一个苦难和困难的角度来描述现在，因为在这个进程当中会有苦难发生，会有灾难发生，但是我们的盼望是这一切都会过去，最终的应许将要成就。所以有的时候呢，现代基督徒可能很难明白灾难文学这一个文体，为什么？因为我们通常不会思想在我们日常生活背后的属灵的灵界的影响力，你发现没有？我们通常会用科学的方式、经验的方式、理性的方式、物质的方式去理解说啊，这些事情发生它的这个自然界的解释，对不对啊？下雨是什么啊？是因为这个暖湿气流，对吧？是因为这个云台的正负电荷打雷，是因为这个空气对流，然后就凝结成水滴就下雨了。这当然是物质界的给出的一个描述规律描述，但是呢，它也有灵界的力量呀。很简单，以利亚祷告3年零6个月不下雨，这很明显它不符合这个天气预报呀，对吧？它不符合自然界的这个常识呀，你不可能3年零6个月不下雨啊，那很明显就是灵界直接干预了，上帝超自然的作为直接干预了，以至于它3年零6个月不下雨，对不对？所以你必须知道它是有灵界、超然界的对物质界的一个干预呀，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件事儿。所以你知道受现代科学的影响呢，我们通常会把身边所有发生的事情找出一个自然界或物质界的理由的解释，对吧？我们会找这样的解释，我们会关注我们经验到的能听到能触摸到的事儿。但圣经清楚地表明，我们的经验、自然界的解释只是其中一部分的原因，或者只是其中一部分的角度，对吧？圣经告诉我们，在我们里面所发生的事，在我们上面所发生的事，深受灵界力量的影响，上帝的掌管。就在我们看起来非常正常的事儿，比如个人的危机啊，身体的疾病啊，教会的难处啊，地上政治的斗争啊，这些当然它有 你可以从自然界物质界去找原因去分析，没问题，但你也不能仅仅把它归为自然界所发生的事情，它背后有属灵的征战。哎，你基督徒常常会说背后属灵的征战，这不就是灵界 超然界所背后的原因吗？对不对啊？它包括上帝、灵界跟现实之间的一个互动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讲这一点的时候，它并不是深奥的，它就叫属灵的征战，对吧？所以结论是，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的看清我们经历背后的属灵的事实，我们只能看见一部分事实，对不对？我们通常看见的一部分事实，连在自然界当中总结的一些经验和规律可能都还看不全，这个得承认吧。那属灵的那些部分呢，我们就更看不全，对吧？所以呢，启示录掀开的其实是什么？是那个属灵事实的那个幔子，让我们知道说，你不要仅仅从自然界物质界去找原因，虽然你可以从这个角度去反省去找原因，但不要仅仅这样，你需要把整个救赎历史的进程放在那个灵界的超然界的物质界的互动的那个过程当中来。上帝最终掌管的这一切，哎，上帝掌管的这一切是不是一个灵界的术语？对啊，我们平时都说上帝掌管着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这事有上帝的美意，这事有上帝的计划，这事有上帝的安排，祷告等候，信靠仰望主，我们平时都这样说，对吧？请注意，把这些词汇用启示录的天启文学灾难文学的语言描述，就叫物质界和这个灵界和超然界掌管着物质界，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它并不深奥，并不是新奇的道理，对不对？它是事实。所以启示录告诉我们，上帝会征服一切的仇敌，上帝会保守他的教会，上帝会差派他的使者保护他的教会，这些都是事实啊。所以我们了解了这一个灾难文学的这五个特征，对吧？我花一点点时间稍微说一下它的历史发展，不然的话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要用这种文学手法。很多圣经批判学者认为说，圣经的灾难文学出自以色列历史的后期两约之间的时间，特别是在被巴比伦被掳之后，受到巴比伦和波斯的文学的影响。确实灾难文学这种题材呢，在那个时期确实是井喷一样出现，像约珥书、但以理书、以西结书、撒迦利亚书这样的书卷展示了很多灾难文学的特点，对吧？例如但以理书第七章记载但以理的梦，一个巨兽从海上上来，最终上帝摧毁了这个巨兽，就最可怕的那个巨兽被上帝摧毁了，对吧？比如说金这个巨象是这天上非人手所凿的大石头完全把它打碎了，这确实是灾难文学的一个特点。但是呢，旧约结束的时候呢，有一段时间两约之间呢，就新约成书之前呢，这段时间灾难文学发展的非常的迅速，就是非常的丰富，就是发展成为一个独特的文体。但是我们要知道，在这段时间很多上帝末世之外的圣经之外的灾难文学的作品出现了，比如说摩西升天记、以诺书、八路启示书等等。以诺书、摩西升天记，这些当然不是圣经的一部分，但是你去看这些书的时候，帮助我们来明白灾难文学的一个特点。就这些作品呢，都是强烈的倾向认为说，它的特点哈，强烈的认为说，他这个神的百姓在地上会经历灾难征战，然而这些地上神百姓的灾难被列国的蹂躏统治呢，背后是有一个属灵的宇宙的征战的。哎，这个特点是很真实的。所以他就这些的灾难文学，摩西升天记、以诺书、八路启示书呢，就大量的运用了旧约先知的很多的意象，把他们混合在一起，然后发展出了对这些意象非常精细的一个运作啊、描述啊。好，虽然两约之间这些书很多哈，但是很重要的一方面， 这些灾难文学跟圣经有显著的不同。什么显著的不同呢？第一个显著的不同，比如说这些作品通常会使用假名。为什么使用假名呢？就让读者读这些作品的时候呢，他们以为是古代某个名人的 作品，比如说以诺书，他们就是认为说呢是以诺写的。这蹭流量对不对？那网红嘛，以诺肯定是网红呀。但是呢，以认为说古代以诺写了这个事儿，其实呢，这个事好像说在以诺的时代预言的事儿啊，预言的将来的征战、宇宙性的画面，好像是在以诺的时代这些事儿肯定没发生呀。但是其实呢，其实是当时代的人，就是发生了这些事之后又写的，你明白吗？就当时的某一个佚名的作者，假托以诺的名字，就是写了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呢，其实是耶路撒冷被毁、巴比伦入侵已经发生了，他肯定知道了这个事儿了，对吧？然后他说，以诺在几千年前就预言啊、巴比伦要被毁，圣殿要被毁，巴比伦要入侵。哎，看起来是不是很准？哇、哦，以诺几千年前就预言了这个事儿了，很准啊！哎，那么准，竟然那么准，一定来自于什么？来自于神的启示呀，对吧？神对以诺的启示。但是呢，这个托假名其实有点什么，有点不诚实，对不对？就是你明明已经发生了，你再借着以诺的口吻说、啊、这个事儿，几千年前他就预言了，精准的预告了整个历史的进程啊。这但是呢，虽然这个有点不诚实的做法呢，但是请注意有一点不一样，新约圣经的灾难启示文学使用了它的风格，就这个风格是使用了那个风格，但是风格类似，事实上新约的这个启示录的这个不是假名，是什么？是真名。就是这个风格类似，但事实上是不一样的。对，其实在新约当中，不仅启示录有灾难文学的特点，马太福音24章也是灾难文学啊，日头不放光，日头变黑，月亮不放光，众星坠落等等哈，这都是灾难文学的一部分。所以你去读启示录的时候，你知道它是包含了当时灾难文学的特征，但是呢，它不一样的地方是深深扎根在圣经其余的65卷书上，带来安慰，说现在的征战背后宇宙性的属灵的征战是它的事实，但是它不是假名，它是真名。所以你读它的时候，它要给你警告，给你安慰，读它的时候，它帮助你，让你知道对现今的事件所发生的背后的属灵的意义啊，这就是灾难文学。那灾难文学呢，是一种文体，在两约之间有很多这种文体出现，但是它们都是假名的方式，唯独启示录呢，它是真名的方式，它也不是托。你为什么当时的人要托一个假名来写，表达权威性嘛？你说这个曹清恩写了这个，有啥说服力啊，对吧？一点说服力都没有，人家知道你是谁。你说摩西写的这个，哇，立刻就高大上了，对不对啊？虽然是我写的，但是我说是摩西写的，那摩西预言了21世纪今天所发生的事儿，立刻那种神秘感，那个权威性，那个厉害，就让人不得不信服了，对吧？虽然是因为我知道发生这事，所以才写这些事的啊，这是灾难文学的这个特点啊。好啊，这就是圣经当中的灾难文学。